肩而遇，制造每个邂逅的缘分累积，终于可以牵你的手保护你，有你的地方就格外的清晰，想着你我的嘴角都会扬起，清晨的轮廓沾满我的憧憬，天空都变透明，听到你的轻口允许， 对全世界全部爱你，我只想你在一起，这颗心被委屈太坚定，庆幸让我能够遇见你，就算全世界都封闭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，想牵手想拥抱想爱你，天崩地 宣布爱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